第五十六面啊，第五行，我们用的这个经本呢，是正末科会，是一科不分卷。那么在一般的这个德文本子上呢，这一段经文呢是在第三卷的开头啊，就是六儒啊这个一科啊。那么首先也给诸位说明的，我们一般呢，这个寺庙讲经啊，特别是在我们台湾，目的都是在宣传啊，所以时间短啊，那么讲的东西呢也不必要很深入的来讲解。那么听众并不是常听经的人，讲深了听起来未必能够接受得了啊，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这是一般寺庙啊讲经啊，他们这个宗旨目的之所在。那么我们图书馆呢，这是属于长期的讲座，目的跟他们不一样啊，已经不是在做佛法的宣传啊，而是帮助我们修学。因此我们讲解的这些经论都是往深处讲啊，往远处讲，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那么近来也有不少同学发心呢，来认真地来修学，那么这个现象呢是非常之好。正讲到这个修学，我们一个星期有个四个钟点的课，已经就是够多的啊。这是我过去这个学经的经验啊。那么一个星期要是学两个钟点，可以说呢相当的轻松啊，能够学得很愉快。如果一个星期要是学四个小时啊，那必须把全部的精神要用上去啊，就相当的紧张了。为什么呢？我们要想把一样东西学好，这两个钟点的课堂啊，至少要有20个小时才能把它消化得了。如果没有20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消化不了啊。可见的这一个星期要是消化两个钟点的课程，需要用20个钟点的时间。你们想想看，这个7天呢听2个钟点是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啊。如果听4个钟点的话，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用40个小时来消化，那一个星期用40个小时这个相当紧张了啊，就相当紧张啊。 那么我们图书馆目前啊有五门功课啊，除了这个弥陀经疏陶之外啊，我们有四十华严啊，有楞严，有大乘起信论啊。那么三月一号起呢，灵山讲堂这个圆觉经呢，我们想在很短的期间把它讲圆满。那么去年这一个学期啊，我们不晓得它的性质啊，以为啊它是一个长期讲座，因此我讲圆觉呢也就没有受时间的限制啊，就是这个第一章啊，圆觉经的第一章啊，讲了一个学期。那么讲完之后他告诉我，他说他们这个课程只有两个学期啊。我说你为什么早不说呢啊。那么底下这一个学期只有四个月一共只有18个星期，可能还有4次我要到南部去讲经啊，有4次不能上课啊。那么总共啊，我算算大概也只有13个星期这样子啊，13、14个星期，顶多14个星期。14个星期要把后面11章要讲完，几乎啊1个星期要讲1章。所以底下这个学期呢，这个圆觉经呢，我就打算讲大义了啊，讲圆觉经大义，边表解讲大义啊。如果讲经文呢，这个时间绝对不够用的。那么我说这些话呢，就是告诉诸位同修，你们如果要真正想学经，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啊。可是学经呢，绝不是老师在面前教给你这一句怎么讲，这一段什么意思，不是的啊。讲席里面也有一些同学们对于我过去在台中修学的经过了解一些，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也就是听李老师公开讲的啊，他的那个讲座慈光图书馆讲座是1个星期的啊，每一个星期三。那么这个30年来都没有间断，每逢星期三讲经。那么我们一个星期就听一次。那么有一些人呢，听了啊就算了了，就是听了就完了了。这个听上30年，他现在还是老样子啊，这个听了就了了，这个学不到东西。那么我在那个地方学讲经呢，这个楞严呢是下了功夫啊，在讲经之前大概有10个小时准备的功夫啊，准备什么？准备听经啊。譬如我们晓得啊，这个老师在这个星期三这一堂，这个经文大概是从哪个地方讲到哪里啊？你听久了，也大概也能够估计得出来啊，也能够猜得到，今天大概会讲到哪一个段落？讲了一定是讲一个段落的啊，讲一个段落的。那么我们呢就开始预备，开始预备啊。这个李老师讲这部经呢，他主要的是参考圆严法师的讲义 啊，所以我们研究注解呢，也就以讲义为主，啊，以讲义为主。可是圆严法师的讲义呀，他是以孝光大师正脉为主，啊，你要把这个讲义整个展开来一看，跟孝光大师的正脉去对一对，几乎里面有十分之七都是这个孝光大师他的意思啊，因此我们就看讲义啊，看正脉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两种啊补助的啊，一个就是孙中侠居士的楞严经支起啊，在过去台南庆芳书局啊，印的这个两册，上下两册。那么这个当时李老师指定我们要看的啊，是这个注子，注子简单明了啊，所以我们呢也有啊三四种的注解，事先要把注解仔细的去看看啊，看看啊，把这个经文注子都看熟了再听，再听。所以这个听之前呢，有一番预备的功夫啊。听完之后呢，也不是说听完就完了，听完之后我们自己有个小班，就像你们现在学经，你们这个分组这个小班非常重要，互相切磋琢磨。小班里面呢的复讲啊，小班复讲，小班复讲最主要的就是把老师所讲的重复的讲一遍啊，也可以加这个老师所没有讲的这个意思，也能够加上去啊，但是这个意思可绝不是自己的意思，自己这个修正居无啊，那你这个意思一加进去就错了啊。那么我们加什么意思呢？就是加了这个讲义里面啊，圆严法师讲义《教光正脉》啊，其他的古注子里面所有的二老师没有说的啊，我们来加这点东西啊。那么技巧要是好的话呢，加的也很圆满啊。我们自己要练习讲一遍，讲完之后啊，我们同学们再互相的来研究讨论。啊，这个一堂课才算是圆满啊。那么诸位如果要是用这种方法来学，你们今天只要肯用功，机缘比我在台中修学的当时要殊胜得多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台中啊，只有一门课，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听老师讲东西只是一次啊。那么我们今天说就除了圆觉经不算了，至少有四次啊，有四次啊。所以大家要认真地来研究呢，这个道场是很热闹的道场啊，很热闹，热闹不是人多，是研究的风气殊胜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四门课程啊，那么再加上你们自己学讲的这个小部经啊，那个小部经我看也有六七种之多了啊，只是比一般佛学院呢那要殊胜的太多了啊，这完全要靠自己努力。那么这一次楞严呢，我们是续讲啊，借着前面已经讲了两卷啊，那么这个是第三卷的开端啊，我们这个本子里就不分卷。如果要是发心研究楞严经的，我们前面所讲的都保留着有录音带在啊，应当把前面的仔细的去听听啊，去听听啊。那么注解呢，还是以圆严法师的讲义啊， 以这个萧光大师的正论为主，啊，要以这两个为著作为主。云英法师的讲义是深入浅出，啊，所以他这个讲义能够风行一时，是有他的道理的。特别是戒淫初级，啊，对这个初学楞严人来说呢，是一部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可是同学们学东西要注意，这个需要学呢，只能够发心学一样啊。你比如学楞严的，那么这个楞严经我们一个星期讲一次啊，这一部经讲圆满大概要三年啊。那么这三年当中能够把楞严学完，是一种成就啊。你比如学华严也好啊，学苏超也好，只能够学一样，大部经要学一样啊，小部经可以多学几部啊，自己去研究多学几部啊。大部经是根本啊，功理要用在一门上。那么讲堂讲这几种经呢，是都可以听啊，都可以听，功夫用在一门上啊。如果这个几门呢都想学，都去用功夫，你的力量分散了啊，怕的是三年之后啊，你一样都学不好啊，一样都学不好，所以应当注重啊一门深入。那么今天呢，萧光大师这个课题是六如，五根、六尘，我们叫它做十一种色法。这十一种色法呢，都可以叫做内色啊，都可以叫它的内色。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一段呢，主要是对你内色特别重的人用这个法门来给他开始，令他觉悟。但是诸位也晓得，经本里面所说的都是原则性的啊，是原理原则性的啊，理论是讲原理，方法也是讲原则，所以如何去运用，那是存乎一心的。过去岳飞念孙子兵法啊，所谓的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啊。佛的经典呢，也就是跟兵法一样啊，我们学佛的人呢，读经啊，读了之后要会用，这个经就是活的啊，把这个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在生活里面去运用，这是存乎一心的啊，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啊，你要有善巧方便去运用这些原理原则。每一科啊，这个都是这样的意思啊。请看经文。佛赐我乃云何六如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几句话 是很重要啊，这个是这一大科里面的总纲领啊。那么我们要学习呢啊，这个最主要关键地方呢，也就是在这几句啊，这是说明如来藏啊不离六根呐、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哪里？就是六根啊，六如就是六根啊。那么六根呢？它不说根，它说之为如，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境界有六根如进去啊，所以他不说根而言如，这个如呢有能如有所如，能如的是六根，所如的呢是六尘啊，六尘呢有六根而如，但是这个如并不是真正有如啊，你说眼如色尘，色尘它真的跑到眼睛里去吗？没有啊。耳如声尘，那个音声真的到耳朵里进去了啊。所以诸位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如实不如，如与不如原来不二啊。啊，千万不要以为真的跑进去了，没有这回事情啊。啊，好比我们照相机一样啊，你照相机的时候一照，里面有个底片，有个影像了，是不是外头那个像的时候跑到照相机里面去了呢？不是的呀，外面景象还是外面景象啊，啊，里面这个影像与外面那个影像，你想想看，那个原本不相干呐、啊，啊，诸位从这个地方体会这个如的意思，啊，所以虽然讲有能如有所如，实际上呢说是一无能如，一无所如。如即非如啊，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你才能开得了悟啊。啊，所以我们一般读经为什么不开悟呢？都念死书啊，所以说死在字里行间呐、啊。啊，这样念书，古人说不如无书啊。这书害死人啊！啊，可见的这个书啊，原本是给聪明人念的，啊，给那个上根励志去念的，不是给普通人念。给普通人念，那死在文字之中，那就像清凉讲的了，啊，增长无名，增长邪见。你还真的有个能如所如，那就坏了啊！真的来说呢，没有能如所如那么举个比喻说啊，我们讲六根，眼根呢啊，实际上是讲的什么？讲的饮食啊。经文说六衣本色啊，眼根它的对象，就是说它起作用的对象是色尘，耳根起对起作用的这个对象呢是声尘。所以说 六根在六尘上，我们称为能如啊。但是眼是以虚而受色，正如同那个照相机一样啊，镜头到底片呢，这个里面决定没有任何东西。所以这个影像啊才能够照得进去。如果这个里面有东西呢，这个景象就达不到了啊。我们这个眼也是如此，耳也是以虚，所以才能够入身啊，才能够这个领拿音声。那么色与声呢，我们就叫它做所如。在这个地方我们明了，凡夫所如的是三界的六尘。那我们讲这个六道，三界六道的六尘，二尘人所如的跟我们不一样。他如的是真谛啊，菩萨所如的是虚谛。佛在果地上所如的是中道第一义谛。那么由此可知，不但在我们凡夫位上有六如，声闻缘觉佛菩萨都不例外啊，也都有六如。那么讲到能如所如，总而言之一句话，无处一真法界，这个是讲到了万法为心啊，万法为识。晓得这一个意思，才懂得《楞严经》里面这一段所说的大意啊，就是能如与所如，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得到啊。此地说明了，六根为如，这是因为六尘呢属于限量啊，眼前摆的这个事实，啊，现是现前大家所公认的。啊，我们讲色啊，讲这些种种景象啊，在我们面前大家都看到的，我们大家都公认的，这个叫限量。可是五根呢则属于比量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前所见不到的啊，这见得到的这个根呢叫浮尘根。浮尘根是属于色法， 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身一根啊，身一根不但我们不能够明了啊，观察不到啊，许愿庄大师在《八十规矩颂》里面跟我们说，愚者难分是与根啊，那个根呢就是讲的圣一根，圣一根呢能发实，这能生实，愚者是什么人呢？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比我们凡夫的能力那是强的太多太多了啊！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家用科学仪器，现在科学这样的进步，我们讲的这观察的仪器上来说不如阿罗汉，普通一般阿罗汉我们说他这个他这个天眼啊，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一个小千世界，啊，这一个小千世界呢是一千个单位世界啊，如果我们今天来说啊，这个太阳系啊，我们的一个太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了，阿罗汉的能力能够看一千个太阳系啊，看得清清楚楚。经里面讲了，如观掌中阿摩罗果啊，那么我们现在是借动科学仪器哎，也能够看到其他的星球啊，但是这太阳系比较近一点啊，我们能观察到月球啊、火星、金星啊，甚至于这个木星、土星啊，更远的地方呢，那我们就很困难了啊。太阳系之外的其他的太阳系，我们就不能像看月亮那么清楚了啊。可是阿罗汉不必借动任何科技。他这个天眼能看到啊，那么由此可知啊，阿罗汉这个能力比我们大太多了啊。阿罗汉里面有特别修行的，他这个天眼呢可以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就不是一个小千，能够看大千世界了。像经里面讲的阿耨罗陀啊，阿耨罗陀啊是阿罗汉啊，他那个天眼呢是修成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传授给他，他修成，修成之后他这个在阿罗汉里面他算天眼第一啊，他能够看这个一个大千世界啊，仿佛我们现在讲这一个银河系啊，他在这个里面每一个星球啊，每一个星球里面的状况了如指掌啊。我们楞严经前面讲过啊，那菩萨更不必说了啊，能观百千界啊，啊，一百个大千世界，一千个大千世界，那就不是阿罗汉能够比了啊。所以这个能见的能发实，这个圣一根呢， 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啊。别量是别量，是从推理推断它必定有这个东西存在啊，必定有这个东西存在啊，因为它能够发实，如果没有它实不能升起啊。那么实质能够升起呢，必定有个能生实的是一根啊，能生眼识的这个叫眼根，能生耳识的这个叫耳根啊。唯有这个圣意根呢，才像那个照相机一样，它能够把外面境界像啊还照到里面去，而在里面自己造一个像出来给外面一模一样，才有这个能力啊。就像那个照相机的底板一样啊，镜头一打开啊，它里头它能够造一个像跟外面来一模一样啊，它有这么个能力啊。所以这个呢就有能如的意思了啊，可见的这个能如的意思是从圣意根所说啊。所如这个意思呢就是六尘的影像啊，是六尘的影像。那么六根里面呢，我们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了啊，举这个眼耳就可以了，其余的鼻舌身意啊是以此类推啊。那么但是这个六法呢，在现象上说呢，眼耳鼻舌身在现象上说呢，这个里头有一个轻疏啊，它比较轻。六尘呢就比较疏远了啊。六尘是我们身外之物，六根是我们身内呀 啊。所以我们这个能如所如的，我们偏重在能如上讲，因为能如轻，所如的疏啊，这是讲六如啊。诸位要记住啊，特别在此地是取它的圣意根，不取浮尘根。那么今天有许多讲唯识的人，把这个神经系统啊认为是圣意根。那么究竟这个讲法是不是佛经里面所讲的意思呢，很难讲啊。你比如今天讲这个我们眼球的视神经啊，有些人讲这个为识，他讲这个视神经呢，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圣意根。啊，可是这种说法呢，我还是很难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稍稍懂得佛法道理的人不晓得，这个人死了以后，神识还存在。我们世俗间人讲叫灵魂啊，它存在。那么可见的这个灵魂呢，它是离开了肉体，它能够存在，而且它六根呢还起作用。当然呢它没有浮尘根呐、 啊，那么他去能够起作用的，可见的他有神一根。如果没有神一根呢，他就不应该起作用了。啊，尤其是你说现在有一些修道教的，啊，修这个灵魂出窍，啊，他人在这个地方打坐、静坐，他的神识能够离开他的身体，能够到别的地方去游玩，他也能够看到很多一些事情，啊，在这个身体回到灵魂回到身体之后，他能够说，哎，我刚才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什么事情，那果然呢，他确实有个事情发生。啊，那么我们想想，那个视神经难道也跟着他去了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视神经并没有走啊，你得说视神经就是神一根，这个很难讲。这个不容啊。那么像这种事实，不但学佛的人了解，啊，是道家，甚至是外国人才相信。啊，为什么呢？确确实实有这个事情，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呢，神一根必定不是这个现在所谓的神经系统，啊，不是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可以能够离开身体，一样它起作用。啊，它还能够发誓。啊，他起作用。那么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要紧的意思啊，就是要说明这个六根呢，本如来藏啊。我们常讲啊，根尘实是妄，如来藏是真。那么这个意思，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说明真妄不二啊，这才叫开悟啊。真是真的，妄是妄的，真不是妄，妄不是真，我们现在都晓得了。哎，你听了一点佛法声你就晓得了，哎，哪个是真哪个是妄，他真妄不二这个都现在了啊。我们现在就是见不到不二啊，啊，可是经里面呢处处都是直归的不二法门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学佛才有个入处啊，否则的话呢，那真是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啊，再找到个入处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紧的一个字本，就是这个字关键的这个字是在这个地方啊，本来就是如来藏。如跟来在这个大经大论里面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了如的意思是说它本来具有不变不变呢就叫做真就叫做如啊，本来如是啊，从来也不变，从来也不动。像我们这一部经前面所讲的十方显见啊，说明这个见性啊，见性是真，见性是如啊，为什么呢？因为见性没有生灭，见性没有来去，